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在同样的世界，昨天已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紧紧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好音乐的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肖辉呢都会准备三十分钟的好音乐等候着各位的到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否你不必陌生呢？这就是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演唱。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很多时候呢，音乐就如同导演刻意安排的一样，在剧情最合适的时候响起，你所感动的就是在之前的某一刻有人替你说出了你所想说的那一段话。你觉得每一句歌词都是熠熠生辉，你希望每一句话都能够让他听到。一首歌两个人唱也能够唱出这样不同的感觉。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华健唱的就是那种友情的感觉，而今天呢我们听到的周传雄呢唱的就是爱情的那种。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两首经典的歌声，一首来自于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以及包娜娜365里路。这里是正在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我是祥辉。接下来好音乐继续为您送上。 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 星星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怨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缘缘随风浮逐一笑，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爱情也许会老，真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明天，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成败的事不用放在心头，今宵对月高歌，明朝海阔天空，真心真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前行。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黄龄的嗨歌。你一定听过他的痒，也一定感受过什么叫嗨歌。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爱宠如命，和爸妈都是素食主义。当然呢，都只是黄龄的一个冰山一角。他随和乐观，他标新立异，他玩转古董乐器，让你知道古典的东方美也是可以如此的摩登时尚。他有着上海姑娘的潇洒与自信，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唱功真的是了得，声线呢也是特别的撩人。那么今天我们三十分钟的听歌终于我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有请萧亚轩带来爱的主打歌，以及江涛愚公移山。我是香辉，明天的同一时间我继续在这等候着各位。 我在唱。